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香露。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五。我们节目的口号是脚踏实地啊。但是有一些朋友的工作呢，他们是远走高飞啊，当然最终还会落地。这就是和民航打交道的一些职业。今天的节目按照惯例，我们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啊。周五呢是读好书的时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正好也和这个行业有关系。书名叫做外航空乘应聘成功指南。如果您想到外资航空公司去做空中乘务员的话呢，今天的节目值得一听。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航服务公司招聘事业部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市场部总监赵萌女士。赵女士您好。 香露好，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是招聘经理田斌。田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哈，去外国航空公司当空中服务员。首先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他们的收入是不是还挺高的？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外航的乘务员来说，他的薪水一定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外航有很多家航空公司，那他的薪水也是不一样的啊，每个航空公司薪水都不一样的，但是一定是有竞争力的。 嗯，咱们说一个范围吧哈，比如说这个合格的啊、成熟的哈、外航服务人员，他们这种年薪一般是在多少到多少啊？ 这个香露上来就问这么核心的问题、啊、 敏感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也不说哪家了哈，反正也不暴露他们的机密。 对于乘务员来说，其实他的工资组成和咱们普通的地面岗位是不太一样的啊。首先，他肯定有基本工资、嗯，另外呢，对于乘务员来说，他有一个叫飞行小时费。 对， 这个小时费是跟你飞了多少，每个小时得到多少钱。另外还有一点是特别有意思的，就叫驻外补贴。 嗯， 因为他飞出去，他要拿当地的这个就是伙食的补贴，所以加一块儿呢，我只能说是，怎么说呢，月薪过万应该是差不多。 差不多。 有一些航空公司呢会更高。有一些航空公司呢可能你刚入门的时候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有一些晋升的机制。 嗯，好。月薪过万是起薪啊，我听明白了。 啊，对对对。 是吧，所以呢你可以越拿越多啊，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对对。 好，那下面就为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呢也涵盖了非常多的这种内容啊。既然是外资航空公司啊，那么现在在中国境内服务的外资航空公司大概有多少家，有哪些，他们的这种中国籍的空乘人员都有多少，也请二位简单的为大家说说。 嗯，好的。目前呢经过36年的发展哈，北京外航服务公司为所有的境外航空公司提供服务已经超过36年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的境外的外资的航空公司已经超过了80多家。哦，这些航空公司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交融的这么一个很多航空公司我们都为他们提供了服务。 田斌可不可以来一个报菜名儿？ 大概有哪些？ 欧洲报呗，就是欧洲的航空公司有 啊。好呀，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欧洲的航空公司啊，比如说有德国的汉莎航空啊，荷兰皇家航空啊，有意大利的蓝鹰航空，有芬兰航空，有北欧 航 空， 对，法国蓝鹰航空， 法国的蓝鹰航空啊，有意大利航空啊，等等的瑞士航空。啊，我们比较熟知的 对 这些欧洲的航空公司，那么中东地区的航空公司啊，对于经常关注外航的考生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常说的欧中东三大家啊，分别是阿联酋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和埃提哈德航空公司啊，三家航空公司。那么我们目光转回到亚洲地区哈，亚洲地区呢，在我们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航空公司。比如说在韩国的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在新加坡地区的我们熟知的新加坡航空， 好，再说完我们节目就快结束了， 特别的 这么多啊。那么他们对中国空乘人员的需求数量大不大？现在服务的人员大概有多少？ 应该说这个需求的数量还是蛮大的啊。目前呢，北京外航服务公司派遣和外派的乘务员在职的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现在飞翔在不同的航空公司，为不同的航空公司服务。同时呢，他们应该说是航空领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三千人，就是不一定都是从北京飞往全球各地的，也有可能是从上海啊、广州、深圳啊，其他的一些开通了这个口岸的城市，是吧？ 对，还有一些我们的乘务员，这里面3000多人里面，其实有2000多人都是海外基地的乘务员，也就是说，他们 base 平常的基地是在海外。他们是举个例子啊，汉莎他基地会在法兰克福或者慕尼黑，他会从这两个地方飞到好比中国的一些 destination， 就是站点 目的地。 对，你像举个例子，像阿联酋、卡塔尔的话。他就在好比说在多哈，从多哈飞到世界的不，他的 roster 是不一定的，所以飞到世界的任何一个站点的可能性都有，所以不光是中国 啊， 对，不光是中国。 刚才您谈到的有2000人，他们是驻扎在这些航空公司基地的， 对， 也就是说没事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那睡觉的。 总部 是在那休息的， 对，休息时间是在当地的总部。对， 那么就离祖国还稍微远一点点。 对，有些还挺近的，像新加坡就蛮近的，但如果在中东或者是在欧洲的话，就相对来说离中国远一些 啊。这是存量哈，那每年还会新招多少呢？ 目前呢，我们北京外航服务公司平均每年为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举办招聘活动接近50多场大型的空乘招聘活动。每年呢都是有非常大量的优秀人才走入到国际乘务员的这个队伍当中。目前来看呢，平均每年这个你录用的人员哈，有500多人。 全国的是吧？ 对，全国的。 我们招的都是拿中国护照的，就是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所以基本上大概是几百人这样的人次。对， 好，是女孩子呀、男孩子呀，还是年纪可以再大一点的呀？大家哈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哈。那么是不是？我们知道一般的这种企业招聘啊，他们有这种淡旺季之分啊，比如说过完年很多企业就开始招聘了，迎来一个旺季啊，现在算是一个淡季啊，但是校招又有他自己的节奏啊。那这一块的来说的话，你们每年的这种招聘的时间节点一般是有什么样的规律啊？ 这一块呢，其实境外的航空公司的招聘，淡旺季的这种区分没有那么明显啊，不像国内的这些企业招聘，更多的会他去追寻像您说的校招啊等等的。航空公司像比如说有一些固定招聘节奏的航空公司，像比较熟知的亚洲地区的公司，他们每年每个季度他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招聘计划，他会按照自己的招聘计划来招聘。那么当然呢，像我们说到比如说中国这种传统的节假日啊、年节呀，那么航空公司会避开这些比较 人员流动集中的这么一个季节、 嗯、 那么他会选择其他的季节举行招聘、 哦、换句话说不是那种集中的在某几个月全来扎堆招聘，不是那样。 嗯，就因为航空公司如果有需求的话，他会提前好比说2到3个月跟我们沟通、 嗯、 那作为北京万航服务公司来说呢，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合理的一个建议。当然我们不希望在某一个好比说时间段所有外航集中在一个城市去招聘、 嗯、 这样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说可能他们奔波起来也会比较辛苦、 哦、 所以呢就是我们会给他们安排开。 嗯， 对于外航来说他们其实也有当年的计划，好比说我这一年计划在中国市场做多少次招聘、 嗯、 提前我们给他做好计划，包括城市的选择时间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双方的话大家就可以更好的打配合，对考生来说是最有收益的。 嗯，所以他们都是分开来的哈。 对， 分开来的话呢有没有这种抢跑的哈？就是说这家公司今年7月份招了，不行我明年5月份就得招，要不然招的话招不到好的了。我们知道校招就是这样啊，每年都在提前，所以学校有时候也是应接不暇，同学们呢也要很早开始准备啊。那这块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节奏？ 是您说的特别对啊，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这个人才好的人才一定要优先去占领哈。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更多的我们会想到第二个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好比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城市我们是可以建议的啊，他不是说一定要去某一个城市。好比说如果在同一时间段这两个公司一定都要来的话呢，我们会把它城市给分开。 嗯， 例如说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好， 这样的话呢考生 同时 这样的话离上海近的考生他可能就去上海那家公司去应聘 啊， 北京这边北方的可能就来北京会多一点。 但不管说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吧。 对， 他们都会在这些城市开展招聘活动是吧？ 应该说一线城市都是航空公司招聘非常热衷的这么一些城市和地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实际的工作，一会儿也会谈到具体的一些要求哈。其实很多职业啊，我们不能只看外表啊，只能啊通过这个比如说隔着玻璃去看，我们还是要走近。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为大家打开这扇门哈。对于已经入职的空乘人员来说啊，就是工作内容和他们最初的想象我想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节目也把这一点呈现给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之一赵萌女士呢曾经就是一位资深的空中乘人员啊，卡塔尔航空第一批中国籍的空乘人员。所以哎，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当年您做这工作和之前想干的时候哈、啊有哪些现实上的差距？ 可以拿我举例子啊，因为当时我在去考乘务员的时候是陪朋友过去的、 嗯、 心里并对乘务员这个岗位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想法，但是其实在后面的我接触到考生中他们的想法对于乘务员来说觉得特别光鲜亮丽，觉得这个乘务员的工作就是拉着箱子游走在世界各大机场，然后呢可以去免税店随便的逛，然后呢穿着很漂亮的制服站在客舱里迎接客人，这是他们可能想到的。他们经常会提到的说周游世界，然后高薪水，这是我们考生们可能会想到的。但是这工作实际上呢当他们做了以后呢，他们跟我交流会说，哎呀萌姐呀，这个工作还说实话有时候还挺累的。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他每一个好比说每一个航段完了以后呢，他或者在航段之间的时候他会要去扫厕所 啊， 他们要会就是帮乘客，有些时候乘客说你帮我举一下箱子，他会配合着乘客去举很重的行李箱、 嗯、 对于这些小姑娘来说她可能自己都很少做这些体力活儿。 嗯， 那另外在航班上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紧急和突发的情况，例如说我们遇到了很喝得很醉的乘客，这时候可能他们在生活中不见得遇到这种的情况、 嗯、 例如说有乘客生病了，心脏病犯了，这时候你要立刻用到你学到的急救知识去给这客人进行急救，这些可能都是在他应聘的时候想的那个光鲜亮丽的这种乘务员的形象，是和实际的工作中其实上是有一些差距的。 有一些差距， 对， 是，其实每一行都是这样，外行看热闹、嗯、内行才知道里面的酸甜苦辣咸。 是 是的， 嗯，但现在应该说我们坐飞机的这个次数也多了，也不是一件什么奢侈的事情了，那大家坐飞机自然也会接触到空乘人员，那这种幻想是不是多少会 减少一些了呢？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呢？ 对，是的。但是如果是他要去考外行，可能我们作为面试的时候经常听到，就是我就是为什么要考外行，我想周游世界。 嗯，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坐航班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他们都说你去巴黎玩，乘客是躺到从北京躺到巴黎去，你是从北京走到巴黎去，因为你整个航班上都在不停的在做服务的工作。所以到了巴黎以后，你真的可以去巴黎逛吗？你真的可以周游世界吗？其实不一定。你到了当地以后，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酒店好好休息。倒一下时差，因为你还要飞回来，要就是做乘务员来飞回来，所以真正的周游世界在他们的想法中可能不像是真的做乘客那样可以去玩吃喝玩乐。 我想到了一首歌叫《走路去纽约》，送给空乘人员。所以他们是走到全世界各地的哈。 对， 你见过凌晨两点的巴黎吗？你见过凌晨四点的纽约吗？可能空乘人员是见过的。 对， 那时候你还有心思逛吗？吃个宵夜吗？我想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真的要进入这个岗位哈才能够知道啊。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大家去考试之前，或者说去上岗之前，真正的去了解这个职业它的一些内容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硬性的条件啊，比如说外籍航空公司外资航空公司啊，在招这个空乘人员的时候，对于年龄有没有要求？就是比如说人说我30岁啦，我35啦，我生了孩子啦，有没有这样的要求？ 其实对于外行来说，这一块的要求没有非常的硬性，不像咱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好比说超过多少岁就不可以应聘了。对于外行来说呢，也是分不同的地域的航空公司，它要求不一样。有些航空公司呢，像它会有一个年龄的上限，但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是有年龄的下限。例如说，你不到21岁，你就不可以过来应聘，是因为你要到当地，我们要为你办理这个工作的签证。更多的是没有一个严格的年龄的限制，只要你觉得自己身体足够健康，去从事这份工作就可以来应聘。 那我们以实际招录的空乘人员为例的话，他们都有多大年纪的呢？ 基本上是在20到30岁之间是最多的一个比率。但是我们确实也有招募过30多岁啊，包括有超过40岁的空乘也有。 男的女的 都会有。 都有。 对。包括大家可能在外行的飞机上经常会看到说，哎呀，我做了一个这个，我就不说哪个航空公司了啊，然后这个都是大妈呀，岁数都很大的。对。这也是一方面，就是说对于外行来说，他可能对于空乘的好比说停止飞行的时间这个岁数也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他会非常尊重当地的这种法规和政策。好比说到50多岁你再退休。到退休年纪再退休，只要你身体足够健康，都可以继续去飞。 对，其实我觉得年龄大一点的空乘人员，他更能够应对一些复杂的情况啊，包括呢，就是面对一些比较难以打交道的乘客啊，他也可能应对自如。最近在网上有一段很火的视频，就是美国的一个航空公司的空乘啊，他用一段脱口秀来讲安全须知啊，引得大家呢连声喝彩啊，没想到呢买张机票啊还附赠一张脱口秀的票，很有意思哈。好，所以呢这个年龄范围刚才我们也大概听到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身体条件啊，比如说这个身高，外资航空公司对于身高有要求吗？一定要很高很高吗？ 这个也是跟国内的航空公司要求不太一样的。外行来说，它更强调一个叫摸高的概念。什么叫摸高？就是你站在那里，两个脚垫起脚来，脚掌着地啊，你的手指最高可以摸到的高度。为什么要这么考您知道吗？ 脚掌着地。 对，前脚掌着地，然后呢就等于垫起脚来最高可以摸到的高度。 就是为了开那个行李箱吗？ 行李架。因为对于有些大飞机啊，尤其是像波音类的大飞机，它是那个行李架要往上推的。如果你臂长不够哈，坐起来会很辛苦。包括还有一些像我们在就是做安全的操作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你的胳膊要够长，你的身体比例是要够长的。所以其实对于外行来说，他对于身高的硬性的要求并没有要求那么高。好比说1.58米以上，基本上是最底的底线是1.58米以上。但是好比说你要摸高摸到2.1米、2.12米的样子才可以。 就是摸高的高度是统一的。 就那家公司是有标准的， 对，每个公司也是不一样的，但 是 基本上是在2米1、2米12的样子。 嗯， 对。 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大家即使不想去当空乘人员的话，想长个儿的话，想拉伸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瑜伽。因为这书里讲了一个案例，就是一米五八的姑娘 是吧？她通过练瑜伽，她也摸高，最后达标了。 对， 是的。 啊， 像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有的时候挺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第一环节就是先要登记之前先要摸高，因为你必须要这个硬件符合要求了再去参加面试。那有的姑娘们就差，好比说1-2厘米的样子，她。一个是原因可能是就是穿的那个衣服比较紧，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早上起来没活动开。 嗯， 我们说那你做做拉伸，稍微做做简单的一个瑜伽动作，哎，有的还真的做完了以后换上了宽松的衣服，真的就可以摸到。 哦， 这就证明了他还是有这个增高的潜质。 好啊，大家没事可以找一名合格的健身教练指导一下，做做瑜伽，不管是应聘还是长个儿。估计都有点作用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身体方面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你身上有没有这种纹身和疤痕呢？包括你有没有做过整形啊？啊，这些有些女孩子也会很关心哈。 是，对于外行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你在裸露部位。什么叫裸露部位？就是你穿上制服以后露出来的，例如说啊，小臂。小腿，包括你的手，包括你脖子以上的部位，这些地方有没有就是说明显的疤痕或者纹身？如果没有的话呢，基本上外行是就是会让你进入到面试，因为最后还会有体检的环节，所以这一点呢，对于外行来说，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我知道有些像欧洲的航空公司，他们的在职乘务员其实都可以纹身，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制服可以遮住。 这纹在小肚子上没事， 对，或者是大臂呀、后背什么的，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纹身，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外行他在文化上的一个包容性。 好， 对， 在书里我还看到几张照片，好像是大家站在泳池旁边，要接受一个什么样的测试？那是什么环节？ 这个让田斌来介绍。每次游泳测试基本上 里面有田斌是吧？ 对，这里有田斌站在那儿看，拿一张纸在记名字哈。对， 对，确实啊，有最近的几次招聘的这个游泳的环节哈，我都充当了这个现场见证者的这么一个角色。一般来讲呢，像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们会对考生的游泳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当然呢，不是说让大家像游泳运动员一样，我要游得多快啊。那么它主要呢是考核大家的一个基本的游泳能力啊。那么以欧洲的一个航空公司为例呢，那么它会在面试的复试环节考核大家的游泳技能，那么要求大家呢在连续不断的游50米就可以了。那么大多数的航空公司的要求呢在这个范围左右不会差距太大那么基本的考核呢就是说你这个人会游泳了就行，不要求你这个游得像运动员一样游得多快游得多厉害但是需要你要具备这个技能但是相对来讲呢，说在面试过程当中涉及到考核游泳环节的外行比例还是不高的大多数的境外航空公司的面试过程当中还是不涉及到这一项的。 好，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外行，有些外行他觉得我们考生就应该会游泳，因为在他们很多国家就是说这个是基本的一项技能， 就跟咱们会骑自行车一样。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一说他们可能有些考生不会，他们会觉得很惊讶，说 这都不会。 对，这都不会。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想去航空公司去从事乘务员工作的话，最好先去学个游泳。为什么他说不能恐水啊？就是举个例子啊，好比有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说，好比说啊，飞机迫降到水里了，你作为乘务员来说，虽然是都是带着这个叫救生衣哈，你也要指导乘客去跳到水里或滑到水里，你自己也要去跳到水里，所以不可以怕水。 是啊，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参照一个影片叫《萨里机长》啊，这里面就有这个在水中迫降的这个环节。好，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身体啊，那我们知道男性和女性身体条件是不太一样的嘛，性别决定了啊，那这块有没有一些单独的要求？男性扳个手腕什么的吗？测个臂力什么的吗？有这样的考虑吗？ 对，这一点也挺有意思啊。我看国内航空公司，他男性有些乘务员，他叫安全员，他负责飞机上的安全，他是不做服务的。 你看不出来。 对，但是在外行来说呢，就是男生女生都是要做安全相关的东西。好比说，女性乘务员培训的时候也会培训擒拿，也会培训这个，如果机上出现紧急情况，他们会怎么做。所以对于外行来说，男生乘务员和女性乘务员做的工作安全方面都是一样的。然后在招聘的时候的要求呢，基本上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在航班上这个女孩子会比男孩子弱，或者是干活会那个少一点，所以要求这方面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测试当中不会去测量你的这个力量啊？ 不会 是吧？ 不会 速度反应不会是吧？ 这个是没有 啊。但你要说我学过格斗会不会加分啊？ 哎，这个有可能哦， 是吧？附加项是吧？ 对， 印象分什么的是吧？好，再来说说这个学历和专业啊。其实刚才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一个我原来不知道的信息啊，就是外资航空公司招空乘人员啊，因为刚才有你这个年龄的要求，办工作签证嘛，所以不太从这个应届生当中去挑选，更多的是社招啊，社会招聘。那么他们的专业都分布在哪些领域啊？就现在已经服务的这些空乘人员。 这一块呢，首先需要跟大家植入一个概念哈，就是境外的航空公司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的全程的面试环节都是英文面试。那么所以呢，对于应聘者来说，他的英文的基础应该来说是不错的。那么在境外航空公司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专业的这一块，他们是就是说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并没有要求说某几类专业，或者说是学空乘类专业的，这个是没有的。我们见过学各式各样专业的人。 有什么呀？ 比如说可能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像学英语专业的学旅游类专业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专业，像比如学农学的啊，学医药化肥的啊，当然有一些学国际或学国际相关的。 医药化肥是去那个农药飞机上工作吗？ 只能说他是在学专业的过程当中，他的英文基础是非常好的啊。那当然呢，他可能也是带给了在面试过程当中表现了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啊。那么所以说，在面试过程当中呢，对于专业来讲，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 好， 因为对于外行来说，他们在国外可能很少有学乘务员专业的大学。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都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专业，他们都觉得很新鲜。他们更重视的是，其实专业和就是好比你有什么英语证书，其实并不是外行看重的。他们更重视的好比说你这个人的综合素质是否有这种服务意识。这也是刚才说学农学的姑娘都可以去当乘务员，就证明这姑娘肯定是综合素质方面比较符合外行的要求。 其实从他们自己招聘的本国的雇员来看的话，也应该专业 都 五花八门吧。 对，是的。 但是有些他会有这个就是最低的要求，好比说必须要大专以上，有些是大本以上，本科以上，涉及到他也是跟工作签是有关系的。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再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20%。再来关注周六和周日的天气。周六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踏入外资航空公司的门槛，我们从空乘这个角度来入手。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外航服务公司招聘事业部市场部的总监赵萌以及招聘经理田斌，欢迎二位，中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每年的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多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进入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打开一扇窗。两位在上半段已经谈到，就每年很多家公司啊都会在全国各地哈展开很多次的这个招聘的活动，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有没有哪些途径可以定期的关注这种招聘的信息？最近的一次招聘大概是哪家公司在哪里展开？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关注招聘获得招聘信息的一些渠道哈。北京外航服务公司呢，我们这边所有的招聘信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官方微博、官方微信都是同步的，向面向全社会的公众公开的。那么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官方网站呢？一般来说呢，用百度搜索打个小小的广告哈。那么在微信也是可以搜索到我们公司的。那么 搜索内容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全称北京外航服务公司啊，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最近一次的呀，就是说招聘，那么已经因为大家知道今年的春节来的特别的早哈，那么最近一次的招聘呢，就是在春节之后。刚刚出了新年我们就有招聘了，那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啊，三月份会在重庆举行一场空乘招聘活动，那么这也是目前呢2019年的首场招聘活动。 好，希望开门红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应聘的人员，前面说到了以这个社招为主嘛，他们的专业虽然说大类都是刚才您谈到的外语类啊，包括旅游类啊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工作之后所在的行业那就五花八门了吧。 对， 从他们就已经应聘成功的这些人来说，他们都分别来自哪些行业，或者说都做过哪些岗位呢？ 目前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就是说发现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有几类行业他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命中率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他其实归属于这个航空业和服务业，他对于人的服务意识和这种亲和力啊表达能力要求非常高，那么和它相近的行业其实命中率都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像服务业的像旅游业啊，像酒店行业，那么甚至比如说之前在国内就是从事空乘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教育行业啊，当老师的，教书育人的，尤其像英语老师尤其像少儿英语老师，那么对于这种亲和力啊英文表达能力都非常的好，那么他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整体的一个面试状态是非常好的。 这个外航会看啊，就是如果你在航班上为乘客提供服务，如果你自己之前都没有做过类似的服务，或者你没有服务过客人，可能你就对这个如何很好的去服务给客人会不会有一个好的理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在学历会不是很要求，但是在他工作经验上我们会看，如果举个例子，好比是一个你之前做 IT 的，天天跟电脑打交道，那你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没准还会紧张，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考官会觉得对你为乘客提供很良好的服务我们会打一个问号，所以工作经验这块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也是希望有志想加入外航做乘务员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现在没有从事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和服务业的话，可以往这方面考虑去发展。 好，先从孝顺父母开始吧。 对， 这是近水楼台的事儿。 您拿杯茶，对，给父母每天就是给他们就是提供一点服务， 哎，嘘寒问暖， 对，嘘寒问暖，这也是一种关心。 是的啊，我觉得这种服务啊，真的是需要由内而外的服务，而不是面子上的哈装出来的，或者说职业的这种所赋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好，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是一些硬件方面的啊条件，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大概能筛掉40%的人呢？就是比如说这身高不合格啊，不行啊，这个学历不行啊，或者是这个身上的这个疤痕太多啊什么的不行，这大概能筛掉多少？你们有没有统计？ 这个比率一般来说不会很高，因为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广告写得很清楚，他在报名阶段，因为第一阶段我们是有网上的人才库系统，他要去提交简历，他报名的时候其实心里是知道的这个硬性要求是什么，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我们说90%以上的考生他是符合这方面要求的。 好， 所以这块的比率还是蛮低的。 那面试的环节能筛掉多少人？ 那就比较高了，也是根据航空公司他的不同的要求哈。有些航空公司我们说非常知名的航空公司，都不是百里挑一了，基本上可以做到千里挑一，因为可能最后几千报名人数中面完试以后可能就选了10个或者是10几个，这样的一个比率 啊，那薪水得多高啊。 对，还是有综合的这个吸引力的哈。 是的是的哈，全球各地是吧， 是 旅游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面试啊，面试一般分为几面呢？是不是不同的公司它这种规则也不太一样啊？ 确实，那个就像刚刚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说，哎，有游泳测试，其实这个就是面试的复试环节当中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讲呢，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啊，它的面试我们大概的可以分为3个环节啊，那么也就是初试、 初选面试，然后复试，然后最后呢就是终选面试，大概分为这三轮。那么在这个三个环节之中呢，每家航空公司会根据自己的用人需求、自己的招聘流程以及自己的这种企业文化，他们会自己设计在不同环节的不同的面试形式。所以呢，整体各个航空公司的面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了解到这个国家和地区企业文化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这种一对一的面试的，甚至也有一对十、一对二十的面试的，就是一个考官面对二十个候选人同时来面试。那么会有这种小组的讨论环节，那么会有一种情景的模拟环节来进行面试，甚至还有辩论环节啊，分正反两方，让我们的考生过来辩论。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大致分成三个大块，那么每个大块之中呢，不同的面试形式是非常的丰富的。 是在那几天统一完成吗？ 一般来说呢，就是外行的面试，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面试都是非常的高效的啊，很多的外行面试都是在一天完成，那么最多呢也不会超过两天三天，那么它是一个整体上是一个非常紧凑的一个面试环节，甚至有的某些航空公司当天面试当天出结果，有的考生早上8点钟来，晚上5点钟就知道我考上了啊，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初试呀、中试呀， 对，所有流程 就已经做完了， 有的在一天。对，因为外行非常人性化，他知道我们考生是来自可能全国各地，哪怕有些从国外飞回来的，所以他们会考虑到考生的这个交通和住宿的成本，所以他们会尽可能的把面试压缩到一天到两天完成。因为考官也是从世界各地飞过来，从总部飞过来的。所以我们会这个面试都会比较高效的进行。 好啊，我提一个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面试嘛，他毕竟要看一下面相嘛，对吧？有没有看完面相之后认不出来这是谁情况出现？就是原来看照片觉得不错是吧，来了呀。 这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像刚刚香露说的这个，就是照片做得非常漂亮哈，就是你看非常就是大美女啊，结果一看一抬头看真人，哎，这是你吗？就是她可能本人化妆当天打扮的就没有像照片上那么美，或者是那照片是 PS 过的。 对。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照片上恨不得放了一个10年前的扎两个大辫子那种，穿着牛仔服就贴上来，但是本人其实经过了雕琢，经过了化妆，然后就是各方面的综合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发现哎，这个是你妹妹吗？就是本人就对，就一看就职业化的程度会好很多 啊， 所以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两种情况呗， 对， 是吧？ 所以考生们也会注意，经过我们的提醒，他们会注意，就尽量首先照片不要P得太假，其次照片要很职业，要职业妆，然后本人过来面试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和一个妆容，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在各行各业的面试当中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 对。 但我想，是不是应聘空乘这个职业的人来说的话，他们在着装上面就不会太出格吧？还是说我想的太天真了？ 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要求会说职业装，当然职业装呢，可能我们也不愿意见到所有的考生，好比几百考生都是白衬衫、黑裙子、齐膝的黑裙子，有一些会穿的颜色上比较怎么说，比较亮丽一点，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好比说面试的时候你画的特别贴着特别假的假睫毛，然后画着闪亮的眼影，涂着彩色的指甲，穿超短裙或者是说皮裙什么的，这种不太符合这个职业特点的这样的一个面试妆容，可能就命中率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好，那你这个颜值对于面试有多重要？ 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乘务员肯定是面对乘客的嘛，我们肯定是设身处地为乘客着想。如果你是一个乘客，你希望看到的乘务员一定是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看起来非常养眼。那所以说，对于外行来说，并没有一个固定，好比说一定要三庭五眼，一定要8张脸，一定要腿长，对吧？细腰倒不是这样。总而言之，只要你经过了化妆，然后穿上了那个你的制服以后，让乘客觉得哎，我挺愿意让这个乘务员来为我提供服务就好。就是总而言之，不要吓着乘客就可以。 他这种是不是有 差异性啊，就是全球不同的文化所带来的审美差异也会在这个领域有所体现。 嗯，是，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这个确实是的啊。 对，因为在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美女可能就是比较中式呀、啊，然后就是比较长得就是大大的眼睛、小小的脸、高高的鼻子。但是有些航空公司啊，例如说欧洲的航空公司或中东的航空公司，他们可能更喜欢个性，有个性的长相。只要让你看起来就五官搭配起来，好比说我们这种细细的吊眼丹凤眼，他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美。 嗯， 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些时候应聘姑娘们明明是单眼皮，她非常贴成很双的大欧式眼。 嗯， 其实对于就是外行来说，他会觉得自然美是最好的。 是，我觉得这一点从一些外国电影当中所选用一些饰演亚洲角色的演员的这个角度啊标准，我们就能看出来他们的审美标准确实和我们不一样。 对对对，包括肤色呀，包括身材，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瘦瘦的才美，又高又瘦的才美，但是有些外行他会觉得你健康，只要你健康，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夸张的那种太壮了，他们都会觉得哎，这样的话看起来更有安全感。 嗯， 所以他们也很喜欢。 甚至我们在外行面试当中啊，有些人考官会给他建议说你太瘦了，你应该回家去吃的胖一点， 对， 哎，再过来面试。 是是，说到这个瘦的问题，其实在外国的模特圈也是一个通病哈。 对对， 甚至呢有相关的要求说这个模特低于多少斤不能从业啊，有这样的说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面试当中非常重量级的环节啊，就是这个要考察什么方面，聊哪些问题。我们可以来一些这个原则性的介绍，此外再来一个现场模拟，好吧？ 嗯， 啊，主要考察什么方面的内容？ 好的，好的。那刚刚提到了哈，我们这个外行总体上的分为三个环节：初试、复试和中选面试。一般来讲呢，初试是对一个人的基本情况的一个了解啊，像我们几乎所有的面试都能遇到的啊，不光是航空公司，所有面试都能遇到你的基本情况啊，你的履历啊，你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啊，你对这个工作的看法呀。那么大部分的外行的首个环节都会考量这些啊，就是人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那么到达复试的环节啊，它考核的就比较多样化了，比如说它会考察到你的服务能力，你的服务意识啊，你的团队的合作能力，你的思维的这种敏捷度啊，以及你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 还有抗压性， 对，还有 紧急情况下你是不是可以处理这个情况，处理得很好， 对， 灵活性、应变程度， 嗯， 然后面对挑战，好比说乘客的时候，你如何处理？ 嗯，那这个得要用实际的问题啊来感受一下吧，啊，你们放马过来吧， 嗯， 啊，我现在就是应聘空中乘务员。 先出一个简单一点的情景， 简单一点。那么先出一个， 这是真题吗？我先问一下。 这些问题确实在过往的几年的面试当中啊，曾经的发生过哈。外行的面试当中有一种面试形式叫做模拟面试，就是说模拟实际发生的情况哈。那我这边呢，现在呢就有一道问题要问我们的主持人了啊。如果您是一名正在直飞国际航班的空乘，在您服务的区域啊有一个旅行团，现在已经是夜间时间了，旅行团的成员们热火朝天的在聊天啊，旁边的旅客呢就向您投诉了，他们影响了我的休息，并且希望调换座位或者是升舱。那么这个时候您作为这个区域的乘务员，那您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呢？ 嗯，前提是个满舱的航班，并没有多余的座位。 嗯啊，好难啊。那首先我得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语，是吧？ 如果是中国的，就是大妈团， 老乡啊，或者用北京，哎，北京的啊，是吧？或者是怎样啊？如果是中国人，我就用中国话跟他们解答。如果他那个说的话我听不懂，那我就只能用英文跟他们说，是吧？我是这么说的啊。我首先问，那个。我想跟你们说几句，我用英文说哈，啊，哪位能交流一下？那么选一代表是吧？然后有位朋友要主动跟我聊，我说，机上有一位乘客，他这个时候他身体不太舒服，他可能需要安静的休息一下啊。您看咱们这个能不能声音小一点点，或者是您也休息休息，是不是？一会儿那个快到的时候，我再提醒一下您，啊。 哎呦，非常好。 哦，我们主持人有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就是他的 声 音。 声 音优势。晚上了嘛，我也不能，哎，干嘛呢？这不能这样。 这个特别好，对，一般啊，就是如果一般情况下，就是找到领队啊，就是这种旅行团的领队，然后他跟他们这个旅行团的人员说一下，基本上都会配合。 哦，但是刚才你看，您谈到直接找领队了， 对， 我没想到这一点，我直接找他们了。 因为你想啊，如果是这个团人很多，然后您跟这个大妈说了，然后旁边那大爷可能还聊得特别嗨，所以最好是找领队，让他来面对这些团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对。然后另外呢，其实对于这个投诉的这个乘客，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例如说是给他一些喝的东西啊，包括给他找个耳塞啊，然后对他也增强关注度，这样让他的这种抱怨不会投诉不会升级。 好， 也是我们应该做。 这还是简单的哈，来来来，再来一个难的。 也不是特别难的哈， 我 上瘾了。 再来，好比说您在头等舱去做乘务员，然后这时候上来一个乘客，您闻到他其实满身酒气了已经，这时候他上来就说：“这个乘务员，给我来一个 whiskey on the rock， 就是纯 whiskey 加冰，多放点 whiskey 啊，赶快拿来，赶快拿来。” 哎呀妈呀！ 这时候您给他提供了，还没完呢，提供了 whiskey 以后一饮而尽，然后一会儿起飞了。 哦，那好。 他连续三次在不停的还要 whiskey， 还要酒， 还没醉。 这时候您看到他已经非常高了，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升高。这时候您怎么办？ 田斌在吗？让田斌上吧。 这时候其他乘务员都在很繁 忙 的做着服务。 对 对， 我知道这个是禁忌啊，就你自己解决不了的，让别人上或推到。 这是团队合作。 对对，这是绝对要 pass 掉的啊。这个我想，哎呀，这个有点难啊。那边还要威士忌，但是不能再给他了。好，我找一点水兑冰，反正他也醉了，是不是？或者我兑一点水给他，他是不是喝不太出来？是吧？我先把这事儿给应付了。 香露太，您是学过吧？很专业。 没有没有没有。 对，特别好。那如果他兑完了以后还继续要呢？发现他已经就是非常高了。 哦，那我只能说 whisky 没有了，您都喝完了。 对，啊，非常好。 对对，只能这样了。 哎，我觉得您这 行吗？ 非常非常靠 您，别客气， 非常在路上、啊。 正规的应该来怎么解答？ 其实这样已经，您说的已经非常在这个流程上了。第一次我们可以做这样 delay， 就是说延期，就是他要我就迟一点给他送，不是马上给他送。 这个很重要。 先延期。然后第二个我们叫 dilute， 就是像您说的这个稀释。以冰块的方式啊，你要加水可能有点他能喝出来啊，多搁点冰，少搁点 whisky， 然后化一化，这样的话就是稀释。最后一个我们叫 deny， 就是叫拒绝，但是拒绝也像您刚才方式特别好，就别说我直接不能给您了，就说我们 whisky 都没了，然后但是他很可能要，那有 brandy 嘛，来点 brandy， 你就说我们那个好比说快要落地啦，我们的吧给锁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饮料发完了，最后再拒绝。 好，那我们的节目广而告之了，爱喝酒的朋友听到了，可怎么办呀、啊？是吧？可能啊，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对于乘务员来说要临机应变处理的问题，是吧？ 对。 好，所以这个模拟面试还真的是很重要， 是吧？ 对。 也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 是是是。那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这个环节当中，就是除了那个叫什么自我介绍那个环节还好，就很多人是不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被淘汰掉了。 其实外行在考核的时候他会非常专业哈，像有些航空公司他还会请一些心理学家过来参与到面试。所以在他当他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你的回答、你每说一句话的思路，其实他都会很认真的在观察。然后他会觉得你在性格上，包括你在处理问题上，是不是符合他们想要乘务员的这种要求。所以说像您说的，就是这一关可能被 pass 掉的可能性会几率会高一些。最后他们选中的一定是非常出色的，非常符合他们要求的乘务员。 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功夫在室外啊。通过这些面试是不是就可以入职了，还是说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在面试环节结束之后啊，那么这个人相当于我们说半只脚哈、啊，半只脚已经踏入了航空公司的大门了。那么因为这个加入到航空公司后面还要经历包括比如说体检呢、背景调查甚至还有的像需要这种基地在国外的，还要涉及到签证的办理等等的一些手续和环节。那么所有的手续环节到了 当地之后呢，那你可能还要像空乘人员要经历一般2到4个月的一个入职前的一个培训啊，那么全部都重重关卡通过之后，那么你才正式的啊登上航班，成为一名空中的乘务员了。 换句话说，也有可能是过五关斩六将，进去之后在内部的培训考核环节没有通过， 对， 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但是比例会比较 比较低了。 说实话，我们特别自信的说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在考试方面，其实比起其他国籍的乘务员来说，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咱们从小到大都是考出来的嘛。 对， 所以在学习层面上，通过的比率是蛮高的，但是可以说外行的考核是很严格的，除了这个笔试，还有实操的演练。包括在他哪怕上了飞机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会有我们叫 assessment， 就给这个，好比乘务长会给你做你在航班运行之期间的一个测试，给你填一些问卷什么的，做你的这个鉴定。所有测试通过了以后才可能继续去飞行。对， 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首先得通过前面的这个面试啊，是。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来说说空乘人员的职业发展。其实我们也多少了解到，像国内的空中乘务员，他们的这种离职也还是在一个比率上的啊。那么他们如果不干这一行，因为哪些原因？那么以后去求职的话呢，主要又有哪些方向呢？我们也因为您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从业者， 对对， 是吧？ 转型了，对， 对，确实也有很有发言权。 对，一般对乘务员来说呢，尤其是外行的乘务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海外，然后家里呢可能会比较希望他回到国内，所以有些可能是在国外飞了几年以后呢就想回国。那回国这类的乘务员回国呢以后，有一些他还想继续做乘务员的工作。那目前的国内航空公司其实有很多机会给到这些我们所谓的成熟乘务员，他可以转到国内来继续飞。另外呢，好比说有的他对这个外行很有感情，他希望还是在航空公司里工作，但是岗位上可能可以从乘务员来变成地面工作人员。例如说他可以去城里办公室，可以去机场我们都会有这个员工，他可以转成地勤。这是还是他如果继续从事航空业的话，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另外呢，我认识的很多的乘务员，他退役以后呢，他做了各行各业都可以去做啊，尤其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像教育业，好比自己做培训，可以做，好比我们做早教行业目前也是非常流行的。另外更多的是进入培训，叫服务业。好比说现在的酒店呀，包括餐饮业呀，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端的这种服务类的岗位，都是可以就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抢手的。 但是同时他们也有一个再造的过程，是吧？ 对， 重新学习的过程， 就是跨行业的一个学习。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自己创业，因为在也不少，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在国外干的时间久了，可能接触到，你说不准你在航班上就会遇到什么人。有些时候我认识一个阿联酋的男空乘，他就是在航班上遇到他现在的生意合伙人，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做贸易，开始做这个中国和中东地区的贸易，做得如火如荼。对，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也是做了全职太太 妈妈， 然后先生孩子，生完孩子以后再考虑再就业的问题。对，选择还是很多样的。 好，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完成一个阶段的梦想啊。那么其实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向。非常谢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推荐了一本好书，以及实际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内容，外行空乘应聘成功指南，伴随大家啊能够应聘成功啊，助上他们的一臂之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沟，下次节目再见。谢谢二位。 谢谢香露，谢谢大家， 再见。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灰飞烟去。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